报的，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责令企业改正或限制生产、停产整顿，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经批准后可责令停业或关闭。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一，农历腊月初六。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昨天夜间呢，到今天的凌晨，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雪，预计今天早晨到白天山区仍有零星小雪，天气逐渐由阴转多云。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只有-2度，夜间还有3-4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10度。早高峰时部分路段可能会比较湿滑，驾车需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气温将持续偏低，外出需要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山区及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未来两天本市都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但是昨天的部分夜间部分地区有降雪，夜间北风比较大，对车辆保洁略有影响。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紫光阁300年兴衰的见证者。日前，紫光阁地沟油一词在微博引发关注，原因是紫光阁被误认为是一家连锁饭店。紫光阁究竟是什么？它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去了解紫光阁。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明清时期北海、中海、南海的统称是什么呢？ A. 昆明湖， B. 太液池， C. 后海。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跟您说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筑——紫光阁。紫光阁在哪儿呢？在中南海里。那么明清时期对于北海、中海和南海的统称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叫昆明湖、太液池还是后海呢？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好，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组最新的资讯。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最新的消息。日前，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通过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审，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据了解，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位于山东省德州市西南部夏津县黄河故道范围内，遗产总面积3.3万多亩。 据了解，夏津县桑树栽培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最盛时期夏津境内有桑林八万亩之多。在平原地区保存如此完整的古树群落非常罕见，但由于历史上古桑树群几经灾害，县遗产地范围内仅遗存古桑林1500多亩，百年以上的古桑树12000多株。国内要建设第一个古代壁画典型颜料库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将与西安光机所合作建设国内第一个古代壁画典型颜料库，提升我国古代壁画的保护和研究水平。自20世纪50年代起，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始进行唐墓壁画的保护研究和临摹工作，这次就是要用光学这种硬科技去破解古代壁画色彩的基因密码和壁画背后的前世传奇。陕西历史博物馆是第一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170万件，其中馆内珍藏着唐墓壁画600多幅，其数量之多、等级之高、时代序列之完整，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常罕见。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大月之遗存，以王建新教授为首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2017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发掘了52座墓葬，根据史料记载及墓葬文化特征，专家初步判断此处应为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支文化遗存。据记载，公元前2世纪，古代月支人在匈奴的持续军事打击下，残部被迫西迁。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支，共击匈奴，最终开辟了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这次拉巴特墓地的发掘及月支文化的认定，为月支的考古学探索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已知点和出发点。目光转向浙江 China 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器大展日前在浙江宁波博物馆开展。这次展览精选了来自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22个文博单位，共计300多件套古代贸易瓷器及相关的展品，展现了自唐到清海上丝绸之路的壮阔图景。展览中，来自故宫的红绿彩瓷盘、扬州博物馆的唐三彩、南京市博物总馆的元青花、广东省博物馆的广彩人物故事图盘等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展厅，还原出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盛景。这个展览将持续到4月8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住酒店还得自己盖房子，你没有听错。瑞士一家冰雪酒店这个冬天的促销措施就是房客可以入住自己动手建的爱斯基摩人圆顶冰屋。酒店坐落在著名滑雪区采尔马特，酒店每年冬季都会重建客房，耗费大约3000个小时准备冰雕装饰。今冬的主题是北欧神话，今年除了这类传统客房，游客还可以选择自己动手来建一间。据报道，建造冰屋的时间取决于大小和建造者的人数，一间只能睡2个人的常规小冰屋需要2个人盖一天，劳作之后你会睡得很香甜。不过呢，冰雪酒店的住宿费可不便宜，每人每晚约合379瑞郎，和人民币2500多元。22年都住在沙子的城堡里是什么样的呢？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巴拉达蒂卢卡海滩上就有这样一套独特的风景，一座用沙子堆成的城堡。22年来，马托利亚斯以沙堡为家，朋友和邻居们因此称他为沙滩王。马托利亚斯现年44岁，这座巨大的沙堡正是出自他的手。为了不让沙堡坍塌变形，他要不时地往沙堡上浇水，或者是用树枝在沙堡的城墙上刻花纹。他所住的空间其实是比较狭小的，里面堆满了书籍以及高尔夫球杆、钓鱼竿等等。尽管如此，他还是说人们出高价住在海边，而他则不用付任何账单就能享受到美好的生活。作为哈利波特的粉丝，有人收集各种周边纪念品，有人去研究魔法，而美国芝加哥的小伙子肯尼斯则喜欢收集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本书，现在已经收集了700册不同语种的这部作品，几乎集齐了已经出版的各种版本。肯尼斯现年30岁，以数据管理为职业， 1999年，他的祖母送了他一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从此他痴迷于书中描绘的魔法世界。他的藏品依现在的市场估值来计算的话，合计超过了10万英镑，约合89万元人民币。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吃甜点，这个答案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呢？美国老人莫德林刚刚度过102岁生日，家人分享老寿星的长寿秘诀，就是每天吃两块黑巧克力。莫德林1916年出生，老人有4个孩子，7个孙辈，14个曾孙辈，11个玄孙辈。他的孙女说，老人每天吃两块黑巧克力，但是一直只限吃两块，所以老太太身材还是保持着相当的不错。现代人的青春期24岁才结束吗？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现代人从10岁开始进入青春期，确实直到24岁才结束，而先前呢是19岁被视作已经告别青春期了。研究人员指出，尽管许多成年人适用的法律规权责是从18岁开始，但是现代人通常会在更晚些时候才开始扮演成年人的角色，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现在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间更长，而结婚生子的年龄推迟，造成了青春期延长。生理方面也有证据显示现代人的青春期后延，例如大脑在20岁以后仍持续发育，运转更快更高效，以及25岁才长出智齿等等。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关注一下2018年春节的放假安排。放假时间是2月15号到21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那么2月11号和2月24号是正常上班的，也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将再次开启，今天晚间就要开启了。1月22号到1月28号，围绕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还有大城市病治理及保障以及改善民生这七大主题，将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的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和政府部门的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的时间是1月22号到1月28号的19:30到21:00，重播时间是第二天早上的7:30到9:00。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互动。冬天的北京气候寒冷，对于爱好出游的市民来说，除了滑雪和温泉，还有一个特色的旅游景点每年都在展现着不同的风景，这就是延庆龙庆峡的冰灯节。日前，北京龙庆峡第32届冰灯艺术节已经正式开门迎客了。今年冬天被四周山脉上万米长城彩灯围绕起来的龙庆峡，俨然就变身成为了一座梦幻璀璨的冰雪王国。今年整个展区都是以2019年北京世园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主线来布置的。因为延庆得天独厚的气候，所以呢，这个冰灯节预计会延续到3月初。喜欢冰上表演的朋友注意了，时而腾空跃起，时而列队交叉。从22号开始，北海公园将再现皇家冰嬉的盛景。今天起，北海公园将在南门荷花湖冰场连续举办5天的冰嬉表演。据了解，冰嬉表演每天将安排6场，从上午的10:30开始，间隔1个小时左右会表演一次。好，再来为您介绍一档今天开播的电视节目。今天晚上8点，纪录片《创新中国》将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这是世界第一部利用人工智能模拟人声完成配音的大型纪录片。已经去世的配音演员李毅的声音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重现，他将继续担任解说。十分了解李毅的央视名嘴李瑞英和朱军听了之后都表示基本上听不出差别。 据了解，创新中国全片一共分为六集，每集50分钟，聚焦信息、能源、制造、生命、空海等高科技领域，以宏大的国际视野探讨中国的创新成长以及世界影响。 紫光阁300年兴衰的见证者。日前，紫光阁地沟油一词在微博引发关注，原因是紫光阁被误认为是一家连锁饭店。紫光阁究竟是什么？它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去了解紫光阁。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明清时期北海、中海、南海的统称是什么呢？ A. 昆明湖， B. 太液池， C. 后海。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前一段时间，紫光阁地沟油这个词儿差一点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紫光阁和地沟油联系在一起，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其实呢，是因为一些网友把紫光阁当成了一家连锁的饭店。那么紫光阁到底是哪里？为什么说它是300年来中国兴衰起伏的缩影？它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历史故事呢？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就要带您去了解紫光阁。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作家、历史文化学者邓海春。邓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邓海春。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紫光阁这个名词哈，确实这一段时间呢是比较的热，大家都在搜索，都想知道说这个紫光阁到底是指什么，它到底是哪儿？其实听这名字，它应该是一个地方，是吧，邓先生？ 对，紫光阁呢，应该说在新闻媒体上曝光是非常的多了， 尤其这段时间， 对， 真是热搜。 在以前呢，如果大家就是坚持看新闻联播，也会发现这个紫光阁是被提的特别多， 也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其实是吧？ 它其实是在咱们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就是办公的地方，就是中南海的。西北部，这样 其实在中南海里边， 对，在中南海里边， 在中南海的西北部，它是现在应该说是一栋房子是吧？ 对， 是一栋什么样的房子呢？ 紫光阁呢，就是顾名思义，它这阁呢，就是指一种这个。至少是一种高大的建筑吧，因为在那儿咱们国家就是举行重大的这个国事活动， 接见外宾啊什么的，经常在这儿哈。那么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紫光阁是300年来中国兴衰的缩影。那这个紫光阁最早的历史应该至少是可以追溯到300年前了，是吧？ 其实要说早啊，这个紫光阁这个名字出现的比300年还要长久， 可不止300年了。 对，它在明朝的时候，就是离现在得有500来年了吧？它之所以称它为300年的这个历史呢，是因为它进入清朝以后，康熙年间呢，在这个紫光阁这儿进行这个武科举，就是说选武进士啊、武状元啊，在这儿最后进行最后一关笔试，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引起大家重视。实际上最早刚才您说了，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了， 对， 最早的时候它还真的是个阁，就是一个台子，高台上 对 盖的一个阁， 就是 阁亭台楼阁那个阁哈， 对，就是在一个特别在跟皇家园林比吧，这个明朝的时候的紫光阁就是特别简略，它就是一个高台上边有一个简单的建筑。 在高台上是一个简单的建筑。 对。 那个时候皇帝坐在这个阁里头，比如说这个看看什么龙舟比赛，因为这个中海南海北海不是在这儿吗，是吧？夏天在这个池边上乘乘凉啊之类的，是吗？ 对，因为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这个皇帝，明朝的正德皇帝呢，他比较好动。他经常就是骑马射箭啊，然后在这个紫光阁附近 骑马射箭，这是比较在历史上比较出名。 然后到了这个清朝之后呢，它就被重新大修过一次，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阁了，就真的是变成了一座宫殿了，是吗？ 对， 算是宫殿吗？ 算是，因为它用的是这个绿色的这个琉璃瓦。 当时为什么重修它呢？ 当时重修它是因为这个乾隆年间嘛，就是国力强盛嘛，他打了这个十次胜仗，他为了纪念其中的两次，在这里也是皇上心情比较好吧，然后把这个原来的一个简略的建筑变成了一个比较高大比较上档次的建筑。 乾隆不是自称十全老人嘛，打了十次胜仗哈，然后要展示这个打胜仗的功绩啊，是吧，那些碑啊什么的就放在这个紫光阁里头展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他还把这个跟这些打胜仗有关的这些将士的这个画像和名字都这个留在了这个紫光阁里头，就一人给画了一幅像悬挂在这阁里头，是吧？ 对，乾隆这么做呢，他也是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在东汉的时候，在东汉这个洛阳有一个云台，上边以前有这个云台二十八将这个说法，像我姓邓，就是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就是邓禹嘛。 哦，所以您的印象也很深哈。 对，在唐朝的时候非常著名嘛，像戏曲打金枝里面也提到了，说有个建筑叫凌烟阁，在长安，这上边也是绘制了一些功臣，文臣武将的这个画像，这个乾隆等于是继承了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他就是修建了紫光阁，然后在这上边他称十全老人嘛，就是说十全就指的是他打了十次胜仗。 对， 然后就最初的时候只是为了纪念其中的两次。 当时是这个平定伊犁回部，这是一次，是吧？还有一个平定大小金川，准噶尔那个哈。 对 啊，然后他当时就是把那些就功臣吧，把他们的这个画像得有几百幅呢哈，连画像带名字挂在里头。 到最后呢，就是说一共是280幅， 一共有280幅挂在这个紫光阁里头。 对， 那么紫光阁这个最初它在建筑上大概是一个什么等级呢？如果从明朝那时候算起，应该其实是比较简单，它就是一个阁楼。 对， 是吧？ 对，就是一个阁楼，而且这个也不高，就是一个单层建筑。就是主要在这进行一些，按现在来说就是一些体育活动嘛。 哦，在那边举行一些体育活动，比如说皇帝叫什么明武宗啊，比如说就在那儿就是看人射箭啊什么的。 对，骑马射箭，因为这位皇帝比较好动嘛。 因为紫光阁门前也有比较宽敞的平台，说有400多平米，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这个清朝的时候又沿用紫光阁这旧的名字，在门前的空地上就种了这个杏啊桃啊，春暖花开的时候真的是芬芳满园。后来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康熙在每年8月15会在这儿举行这个比武射箭。说得胜的人还能拿金牌，是吗？ 对。 那么后来在这个乾隆的时候重新修了，您刚才说了这个等级就会比较高一些了，是吗？ 对对对对。 他怎么个高法呢？ 他这个高法就是说，从一般从我们国家这个宫殿建筑来讲嘛，它这个建筑等级高，它有一种屋顶叫五殿式顶。就像比如说这个太和殿，然后这个天安门，都是这种等级。 那么它也是这样的，是吧？ 对。 但是它跟这些殿可比不了，它没有那么高的等级。 对啊，它这个您像太和殿啊、天安门，它都用的是黄色的琉璃瓦，然后绿色琉璃瓦应该在等级上比黄色的要低一级。 要低一些。 对。 但是我听说它这个绿色琉璃瓦是那种就是晶莹剔透的碧绿，倒是也是蛮难得的，是吗？ 对，因为好像他园林设计的时候，他觉着说用碧绿色的，然后跟那个中南海的水面比较容易那个呼应，看上去比较漂亮。 然后呢，这个就在这个乾隆年间重修之后呢，这个紫光阁就一直悬挂的那些，就是乾隆他等于是这个几次战争的这个功臣的画像啊，还有一些这个褒奖这些功臣的一些铭文在这里，是吧？ 对，那会儿的文臣武将呢，都把说的自己的画像能挂在这个紫光阁里，是一个无上的荣耀。 后来呢？后来紫光阁又做过一些什么用途呢？ 在后来呢，在清末的时候，他在同治年间，就是第一次作为这个接见外宾的场所。在同治年间，这一共有一次记载是接待了六个国家的大使来递交国书。 哦，这也是有渊源的哈。好，那么通过邓先生的介绍呢，我们刚才对于这个紫光阁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这紫光阁在历史上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它后来呢又被毁坏，毁坏之后它又是如何重获新生的呢？稍后我们来跟您接着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还是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我们城市广播呢要推出系列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每天晚上的7:30到9:00是在我们的城市广播进行直播，第二天早上的7:30到9:00重播。所以从明天早上开始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会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的这个节目了。从明天开始，周二开始是城市文化范儿会一直播到下周一的早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本周一晚上到本周日晚上，所以呢我们的重播时间是第二天的这个早上7:30到9:00。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这节目同时也在 BTV 的新闻频道进行这个电视的直播。好了，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00到9:00。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 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一，农历腊月初六，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雪，预计今天早晨到白天山区仍有零星的小雪，天气逐渐由阴会转到多云，早高峰时呢部分路段可能会比较湿滑，驾车还要注意安全。未来几天气温将持续偏低，外出请您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山区及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那么骑车指数是这样的，未来两天本市倒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但因为昨天夜间部分地区有降雪，而且呢夜间北风比较大，对车辆的保洁略有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紫光阁300年兴衰的见证者。中南海指的是北京故宫西侧的两个连通的湖，中海和南海。历史上北海、中海及南海统称太液池。中南海占地100公顷，其中水面约50公顷。辽金时在此建斋宫，元、明清三朝不断增建，成为皇室的游宴圣地。民国初年曾在这里设过总统府、大元帅府等机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此处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办公所在地。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B， 北海、中海、南海统称太液池。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海和中南海经常被当作两个地名，其实它们本是一体的。您知道分隔北海和中南海的桥叫什么名字吗？ A 金鳌玉东桥， B 吴宫桥， C 17孔桥。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吧。刚才我们说明清时期北海、中海和南海统称为什么，昆明湖、太液池还是后海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统称为太液池，是吧邓先生？ 对。 那么我们看看呢，这个答 B 的朋友哈，像月双飞呀、半醒半醉、糊涂仙呐、莲呐，还有 JK 呀、 秋子啊，小飞侠呀、啊、等等啊，答对的朋友有，还有一些朋友呢，没有答对。看来大家答也有说是什么后海啊，或者是怎么的哈？不，以前这儿就叫太液池，统称太液池。来，第二道题呢，我们今天就是围绕着这个北海、中海、南海了。第二道题就是分隔北海和中南海的这个桥，像北海、中海和南海其实是一片水域，是吧？ 对。 它是被两座桥分隔成三片，等于是。 对，等于最早有的是这个中海和北海，因为那会儿元大都呢，它这个元大都的城址啊，在现在这个北京内城的偏北，等于南城墙在现在的长安街一带。 哦， 所以它这个那会儿是没有南海，元朝的时候，后来明朝的时候，永乐皇帝呢，重新在北京建都，又把这个城墙南移，然后这样这个原来的这个元朝的这个太液池呢，就朝南的这个方向啊， 又挖了， 对，就又多出了一块，然后又给挖出了一个南海，这样才有了北海、中海、南海。 其实呢，他们是一大片水域，但是呢，为什么分隔成北海、中海、南海？就因为上面有两座桥。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分隔北海和中南海的桥叫什么？叫金鳌玉东桥、吴宫桥还是十七孔桥呢？啊，这十七孔桥这个答案也太那个什么了，一下就被排除了。嗨，来，朋友们思考一下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前一段时间紫光阁地沟油这个词儿差一点就登上了微博热搜，因为一些网友把紫光阁当成了一家饭店。那么紫光阁到底是哪儿？它的背后有怎样的历史故事？今天我们就要带您去了解紫光阁，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作家、历史文化学者邓海春先生。那么说到紫光阁呢，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到底它长什么样，邓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下。这样，朋友们，您现在发送01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编辑给您推送一张紫光阁的图片，您就能看到了。那么这张图片呢，这个邓先生提前也看到了哈。那么这个紫光阁它历史上到底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您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编辑把这张图片也调出来，给邓先生看一下吧，这样能够了解到。那您先给我们说一下紫光阁历史上的这个样子。 哦，紫光阁最早呢，它是在明朝的时候是一个很简单的建筑。 刚才说的就是一个阁。 对，而且是单层建筑。只是它进入了，就是在乾隆年间才被扩建成目前的样子。目前的样子就是照着乾隆年间的这个样子，重修的，是一个双层建筑。 我们现在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看到其实就是紫光阁现在的样子，是吧？ 对对对对， 啊，就现在的紫光阁了哈。 对对对， 不是早年间的那图了，这是彩色的图了。 那个是明朝的事儿了。 对，那会儿也没照片儿。来，您给我们接着说。 就是紫光阁现在的这个样子，大概是从这个1760年，也就是乾隆25年，开始这个紫光阁，就是现在这个照片上这个样子。 两层楼，哎，我怎么没看出是绿的琉璃瓦呀？ 哎，这个天好像也不是 蓝。哦，我知道了，就是这大片的这个是绿的，是吧？ 对对对， 这天也不是特别蓝， 这个， 可能跟这个颜色调的有关系，是吧？ 对对对， 跟照相当时的这个天色有关系。 对，因为文字的这个描述呢，都说这个琉璃瓦是翠绿色。我觉得大家可能注意一下新闻联播，然后我们这个国家领导人出现的这紫光阁的时候，然后看一看这琉璃瓦到底是绿到什么程度。 那么在历史上关于它的样貌结构有一些什么样的记载吗？ 有。在历史上呢，就是说记载这个都是因为古代没有照片嘛，他就是记载用文字记载说紫光阁是这个五殿是顶，然后有前抱厦，还有卷棚歇山顶，就是几种这个中国古建筑的这个形式，在紫光阁都有，因为除了这个紫光阁，它还有周围还有一些辅助建筑， 朋友们不要发那么多020304，没有啊，只有01啊，您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这个紫光阁，现在的紫光阁到底是什么样子了，还是很这个气派很漂亮的。网友秋林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经常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你看这位朋友就看得很仔细，说国家领导人在这个紫光阁会见外宾哈， 对对对， 说这以前这紫光阁也是宴请外宾会见外宾用的吗？ 不，他最早就是除了说就是刚才说是明朝嘛，他最早是皇上骑马射箭的地儿，进到了清朝他就是举行，康熙年间是在这儿举行这个五科举， 五科举， 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科举制度有文科举、武科举嘛，文科举就是殿试选状元、榜眼、探花，然后武科举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这是他最终的最后一道这个笔试，就是在紫光阁举行。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其实也会在这里应该说是也接见一些这个，就也不是外国，就咱们就是这个叫什么宴请这些， 对，他这个 大公什么的是吗？ 对，就是在这个建筑，就是在乾隆年间把这个建筑等级提高了以后啊，他就是经常也在这儿举行一些宴会，比如说宴请一些蒙古王公，然后这个边远地区的这个进京朝觐的人，哎， 也有过这样的功能哈。 哎，有。 那么这个网友花生豆他说听说紫光阁里还挂过清朝的这个100位将军的画像，是真的吗？这个就是刚才其实您说到的，乾隆皇帝为了这个褒扬哈那些帮他打江山的这些人，其实最后是有280幅这个功臣的这个图像画， 前后一共有280幅。他是 都是些什么人的图像在这里呢？ 分期分批嘛，你比如说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这个和珅何大人，他就在、 和珅的也挂在这儿吗？ 对，紫光阁这280位里边有他。 哦，有和珅呐？ 对。 哦。 而且还有这个就是乾隆的小舅子，他也是这个。当时的一位武将嘛，他叫傅恒，然后也在紫光阁里边，还有这个军机大臣阿贵，傅恒的儿子福康安，福康安这要说起来，就是说好多人都认为他是这个《还珠格格》里边那个尔康的那个原型。 哦，是吗？ 嗯， 哦，他的这个像也是挂在这里的是吧？ 对。能把自己画像挂在紫光阁，这对在那个时代呢，就是无上的荣耀。可以说争先恐后啊，就是为国立功嘛。 那么这些画像，现在都在哪儿呢？ 现在啊，他经过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然后这个被中南海是被俄国占领，现在这些画像都四散了，等于在咱们国家就保存非常少。都大多数就是有在美国的，还有在德国的，还有一些私人收藏，在咱们国家我听说天津博物馆好像有收藏。 也就是说这些画像呢其实现在就是能看到的还不太多。 不太多，已经收集不全了。 哦，这200多幅还是有点可惜的，因为我听说其中的有一部分画像呢这个名字还是乾隆亲手写的是吧？ 对，他这个乾隆就是题字狂魔嘛，盖章狂魔嘛，他到处题字到处盖章。这个紫光阁里边少不了他的这个痕迹。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这第二道题要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也请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紫光阁300年兴衰的见证者，北海和中南海经常被当作两个地名，其实它们本是一体的。您知道分隔北海和中南海的桥叫什么名字吗？A. 金鳌玉东桥 B. 吴宫桥 C. 17孔桥。 好，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作家历史文化学者邓海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一说紫光阁背后的历史故事，带我们了解紫光阁 这个最近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这个地方哈，它其实真的是有这个很浓厚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底蕴在这背后。那么刚才也说到了，紫光阁呢，其实最早500多年前就有了。那么实际上，但是它这个从这个300年前开始才是一个。 嗯，出镜率越来越高。 哎，对，这词儿用得好，出镜率越来越高。网友凉凉说，我在网上搜这紫光阁，发现还有一条紫光阁铁路， 这是怎么回事？对对对，有这个紫光阁铁路呢，它是非常重要，在中国铁路史上啊，就是这一条铁路啊，这简直是应该是被视为就是非常著名这条铁路。 哦， 它叫紫光阁铁路，就是它，实际上全长啊就是3华里，大概1.5公里。 嗯， 就是从这个中南海，就是现在的这个怀仁堂的这个位置， 嗯， 然后这个开到北海里边，有一个地方叫静清斋。 嗯， 是因为那会儿呢，慈禧啊，在这个怀仁堂，就是那会儿还不叫怀仁堂，叫颐鸾殿。 颐鸾殿那个时候是，慈禧应该是就是办公的地儿，是吧？ 对，慈禧办公的地儿。 哎，就是早上这个早朝的地方哈。 对，他就是喜欢到北海去吃饭，然后每天就比如说这个3华里，他不可能自己走路啊，然后要抬轿子，时间也有点偏长。 嗯， 所以就是。修了一条铁路，这修了这条铁路啊，也是说这个别人啊，给他介绍的，也不是他 主动。哎，当时为什么想要修铁路呢？要说这在这个皇家的园林里的宫殿里头修一条铁路，这个也是一个创举哈、啊，也挺有意思的。 对，首先来说，这个慈禧呢，那会儿就是在进入清末的时候，他对这个西洋的这个事物呢也是非常感兴趣。 嗯， 其实这老太太很时髦。他除了这个喜欢铁路，喜欢什么照相，喜欢什么俄罗斯马戏，他都喜欢，精力也很充沛嘛。修这个铁路啊，是说李鸿章啊那会儿，就是想在这个清朝进行这个铁路建设。他为了打开这个局面，然后想说怎么能让这个老佛爷认识到这个铁路的重要，铁路的方便，铁路到底有什么好，所以经过他倡议，然后再从紫光阁然后到北海修了这么3里地的这个铁路。 听说那时候慈禧还每天都坐，他等于是在这个颐鸾殿这里这个早朝散了之后，就坐这个铁路的这个小火车到这个北海那边去吃午饭然后休息，是吧？带着这个皇帝和他的这些太监啊。 对，而且他坐这个火车啊，咱们就发挥想象力去想吧。它不可能是绿皮车，也不可能是这种火车。到现在你根本在博物馆里，我估计都看不到这种火车。 它的火车很特别。 对，很特别。就是说，在据文字描述嘛，它这个火车啊，它慈禧坐的这个车厢啊，都是这个窗帘都是用黄绸子。 皇家的这个威仪哈、黄绸子。 它专用的颜色啊。然后一些这个王公大臣呢，他用的是红绸子。还有一些在这等级上为了区别呢，还有一些人是蓝绸子。其中这里还有一段这个小插曲呢，就是慈禧啊，老太太比较迷信。他迷信风水，有时候那个火车那个蒸汽机车那个车头 呜呜那声啊， 呜呜叫。 他觉得不好， 他觉得说这个铁路呢可能破坏了这个皇宫啊，这个禁园里边的这个气脉。他有时候他曾经下令啊，就是不让这个用这个蒸汽机车，这样还曾经有过用太监像在给船拉纤一样，就是拉着这火车，反正也不长，就是三里地，就是咱们现在地铁就是从咱们建国门到咱们电台这么远，就是用人拉，反正就拉到北海。 这也太神奇了，就是这条铁路的实际上并不是那个呜呜开的火车，而是用人拉着这个车厢在铁轨上走。 对，因为他可能听见那个这个蒸汽机那个叫唤声啊，他比较害怕，比较别扭吧。 所以这也算是铁路史上的一大奇闻了哈。 对，正因为这个让慈禧体验了这条铁路， 随后呢，就是李鸿章呢，就是给慈禧上奏折，然后就是，再又修了这个通州到天津的这个铁路，然后又修卢沟桥到汉口，这从这个天津到南京，就是那会儿浦口嘛，就在长江北边，这个各条铁路线路，就是现在的京广、京沪啊，那会儿的雏形，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比他们这三条现在我们国家的交通大动脉，更老的、资格更老的，还是咱们这个紫光阁小铁路。 所以说，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应该算是修在中南海之中的这条紫光阁铁路了哈。虽然他那时候可能并没有跑上机车，只是车厢被人拉着，但这里修了铁路啊，是吧？ 跑过机车，可能跑这个又觉着这个声太大，然后不喜欢。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紫光阁呢，这个是由盛后来就慢慢的变衰落了，也是300年来中国由盛而衰的这个缩影。那么它的这个衰落实际上就是随着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衰落的，是吗？ 对，1900年呢，大家这个通过影视剧啊，通过学历史啊，大家也都知道1900年夏天，然后是光绪26年吧。这个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西逃，就等于皇上跟太后都不在北京了。然后那个八国联军对北京啊进行了分区占领，就是一个国家占领一片吧。那会儿中南海是俄军，这个紫光阁是俄军在占领。 那么被占领了之后，这个紫光阁后来就是等于刚才比如说里头的这个功臣的一些画像啊，还有陈列的一些文物啊，就被破坏被掠夺走了，是吧？ 对，有的是说毁于战火，然后就是坏了，然后这个就是被抢劫就拿走了。您像比如说这个画像现在就是在加拿大，在美国那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个都有收藏， 还有德国的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等等都发现过哈，但是这些已经发现的这个功臣的画像和原有的相比，只是极少数，很少的一部分，是吧？ 对，极少数，他这个大多数这现在都凑不齐了。 后来这个民国建立，继而是军阀混战，紫光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头也是基本上没有人过问了，建筑也是残破不堪。1938年的时候，说他还曾经被雷击毁了一个脚，是吗？ 对，这个因为这个皇上没有了嘛，这个那会儿的有一个清室优待条例，就是溥仪啊是住在这个故宫里边，然后中南海是归这个民国，所以那会儿这个也不是什么进园了，就是说也没有什么财政拨款了，他可能就年久失修吧。这个建筑经过。十几二十几年就遭朽了，就是到1938年已经都20多年了嘛，大家看从1911年 也没有人去维护它， 对，可能这打个雷这会儿也没安避雷针，然后可能就掉了一角。 但是呢，就像刚才那位网友说的，现在在电视新闻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紫光阁作为接见外宾的地方，那么紫光阁后来又是怎么重获新生的呢？什么时候重修的呢？ 它重获新生啊，还是得说托咱们周总理的福，就是进入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呢，选择在这个中南海办公，然后那个周总理啊，特别重视这个文物保护工作，是周总理这对这个紫光阁的修复是亲自过问，很多这个事儿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周总理比较细心，然后他亲自这个。就是等于领导了这个紫光阁的修复，在大家看的现在这个辉煌的建筑。 这是实际上是1949年之后哈，重新这个给它这个整修修缮之后，现在了恢复了它这个气派的样子。那么就像您刚才介绍的，紫光阁是中南海里我国领导人接见和宴请外宾的场所，其实还有一本时政类的月刊也叫紫光阁。 对，也叫紫光阁。 对，另外呢，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东门厅也命名为紫光阁。 对，就说这三个字呢，大家都觉得特别响亮，但是它这个追根溯源呢，还是说源自于中南海里边这个高大建筑。 对，那么人民大会堂这个宴会厅，这个是国家领导人宴请年轻俊杰的场所，意欲是紫气东来，霞光 这个招员哈。 对对对。 嗯。那么不论是哪儿的紫光阁，应该说都没有地沟油半点容身之处。 嗯， 这其实是这些走在互联网时代前沿的年轻人应该了解的内容，是吧？所以今后千万不要再闹什么紫光阁、地沟油这样的笑话了。 应该是误解，也可能是调侃嘛。 对对对，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紫光阁所在的中南海，前身呢，就中南海。这个就是北海、中海、南海叫太液池，但是实际上这个中南海本身它是这一片是叫西苑，是吧？ 对，叫西苑，它是。 它里头可不只有紫光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建筑。 对，它定型呢，就是在明朝，因为明朝咱们现在的这个北京城，你看离咱们电台不远的地方有个明城墙遗址公园。那是保存了一部分，实际上这个是在明朝奠定了现在北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格局。 嗯， 前面咱们也说过，它这个城墙就是比元大都那个城墙往南提了大概2公里吧，才有了这个南海，这样北海、中海、南海，这样才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那中南海整个园林的格局的这个基础是当时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园林的基础就是最后定型是在清朝。对。 嗯。那个时候我听说这个北海、中海、南海，因为这水面比较大嘛，这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这种冰上的活动也会在这里举行，是吧？ 对。因为这个冬奥会马上也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是。 好多这个学者啊，然后也经常从历史上边挖掘，以前北京的这个冰上运动很流行啊，还有比赛。 嗯。 然后还有一些。 冰溪啊这些哈。 还有花样滑冰。 嗯。 就是在这个有时候在北海在中海里边也举办过。 嗯。 而且还是这些花样滑冰的人还能一个人举着一个旗子，然后组成一些吉祥的字儿，然后给皇上啊给太后看。 嗯。好。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个紫光阁如今成为接待和宴请外宾的场所，其实和它的这个历史内涵是有联系的。那么这中南海里的古建筑除了紫光阁还有哪些，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呢？稍后我们请邓先生来跟我们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从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的节目时间开始要进行的市民对话一把手的特别节目，那实际上它的直播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7:30就已经开始了。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 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一，农历腊月初六，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还是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阴，山区及部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气温都比较低，请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驾车请注意安全。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两天本市都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但是昨天夜间部分地区有降雪，夜间北风又比较大，对于车辆的保洁略有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紫光阁300年兴衰的见证者。现在很多人一直把北海和中南海当作两个地名，其实它们本是一体的。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就将燕王府设在太液池畔，迁都北京后，在原来元皇宫的东侧新建皇宫，于是整个西苑就变成了明皇宫的行宫。明永乐18年，南海开凿西苑扩建宫池也在这个时期完工，而开凿南海所挖出的土也堆筑了一座四周环水的小岛瀛台，三海格局在这时就基本形成了。北海、中海、南海是由地上的两座桥分隔而成的，晋鳌豫东桥以北为北海，吴宫桥之南为南海，两桥之间为中海。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 分隔北海和中海的桥是晋鳌豫东桥。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清代时每年12月份都要举行一项文化娱乐活动，而被冠以国俗，您知道是什么吗？ A. 赛歌， B. 拔河， C. 冰嬉。 来，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晋鳌豫东桥哈，这是这个分隔北海和中海的这个桥。刚才我们在节目里头也说了哈，还有另一座桥是分隔中海和南海的。 对，分隔这个北海和中海的呢，这座桥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这个原来都是这个北海和中海都是晋源嘛， 嗯， 它里边这个交通流量也不大。在这样，在解放后就是马路展宽的时候，这个晋鳌豫东桥呢， 就不存在了。 嗯，如果还是那小桥的话，就过不了车了哈。 哎、过不去，现在104啊，什么101根本就开不过去， 公交 车。 车是，那么我们看到这道题的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A。啊、答对的朋友，我看看啊，哎，像红十字啊，毛磊鑫呢、啊，秋子呀，还有这个，哎呀。好多朋友加山呢、啊、等等，好多朋友因为刚才发01哈，要看这个到底紫光阁什么样，所以我就被这些这个数字就给冲了。您现在发01依然可以看到现在的紫光阁到底长什么样。来，第三道题，我们说的是清代的时候每年12月要举行一项文娱活动，被冠以国俗，是什么呢？是赛歌，是拔河，还是冰嬉？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互动问答。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带大家去了解紫光阁以及它背后的历史故事，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作家、历史文化学者邓海春先生。那么说到这个紫光阁，刚才呢这个邓先生也介绍，里头曾经还有一条紫光阁的铁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老朋友秋子他就说，他说我呀老去北海，在那个静心斋那儿有一个长方体的亭子，坐落在水中，很完整啊，画梁也很美，据说就是以前停火车的地方。你看我们朋友们特别有心哈、啊。那么好，我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紫光阁所在的这个整个中南海的它这个园林建筑这个形成的这个时间。刚才说的是主要是这个明代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建筑群是定型了是吧？ 对，明代的时候只说这个格局定型，但是明朝清朝加一块的500来年，然后这个里边也有一些局部的变动，比如说进入清朝以后，把原来这个明朝的这个西园之内呢，它这个宫墙啊朝东方向缩了，就是等于重新又加了这个一道墙。 那么从过去来讲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严格哈。当时我们第一道题问大家嘛，北海、中海、南海统称为什么？统称为太液池，它是属于皇城的这个西院是吧？ 对对对， 在西边嘛、是吧？ 对。 所以叫西苑。那么刚才说的北海和中海是以金鳌玉东桥为界，中海和南海是什么桥呢？吴宫桥。 吴宫桥 啊，那么刚才说这个，在这个整个这个中南海里头呢，是有一个这个瀛台是吧？这个也多次上进过。 对，瀛台呢，应该是在南海里边的一个小岛。 它其实就是。挖这个中海南海的时候的土堆的， 对，土把堆起来一个小岛，但是这个小岛呢，也有一条路跟这个岸边啊相连， 但是它只有一条路，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很 对 很孤立的小岛， 等于四面环水，有一条叫窄路。 那么这个瀛台，它和这个紫光阁这个功能就不一样是吧？ 对，瀛台应该说它起名。叫瀛台的时候呢，都已经进入清朝了。在明朝的时候，它叫南台，就是东南西北的南。 因为它在南边是吧？ 对，就是顺治皇帝呢，他取这个人间仙境嘛，因为蓬莱、方丈、瀛洲，就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这个三座仙山。 哦， 他 取了这个名字哈、 然后把这个地方叫做这个瀛台。瀛台，康熙皇帝呢，在这儿。进行这个日常的政务处理，因为可能这个紫禁城里边啊比较热，树也比较少，大家也应该能发现去故宫游览里边树非常少，但是中南海里边呢又有水，又凉快，这样可能他夏天啊比较喜欢到瀛台这儿来处理政务。 这岛中间岛上嘛是吧，四面是水就会好一些哈。据说光绪皇帝还曾经被囚禁在瀛台是吗？ 对，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呢，是离现在啊离今年整整120年，就是在1898年的时候 你看今年2018年也是狗年，那年也是狗年，都是戊戌年嘛。那年戊戌变法， 真是 失败了以后，然后就被慈禧软禁在这个瀛台。这个光绪皇帝最终也是在瀛台驾崩的。 那么后来这个他还囚禁过一个人，说袁世凯称帝之后还把副总统黎元洪也软禁在这儿，是吧？ 对，因为这个地方这刚才也提到，它三面都环水，只有一条路通向岸边。他比较说这个如果把人囚禁在上边，他跟外界啊这个联系啊也非常不方便，非常适合这个除了这个避暑纳粮，还非常适合囚禁人。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这个这个瀛台呢，它这个孤立的这个小岛，背后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些历史哈。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还经常，有一句话叫做“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听说在中南海里也曾经有皇家的一亩三分地，是吗？ 对。那这个一亩三分地呢，这个来历啊，就是一亩三分地，就是指个人的这个势力范围。说谁的一亩三分地啊，就是自己说了算，我的地盘我做主。就是这个意思。那实际上这个一亩三分地确切的来说并不在这个中南海里边，它在永定门内，然后马路西边的这个仙农坛。但是为什么跟中南海又有联系呢？这个古代重视农业。他皇帝呢要是在每年春天的时候有一个亲耕礼，就是亲自去 参加这个耕种的一个礼， 皇上去做这个农夫，然后娘娘去这个去养蚕。然后让全国老百姓男耕女织，比较倡导这种生活状态。然后在康熙的时候，在这个中南海的这个丰泽园，然后曾经 在中南海的西南侧， 对，举办过这个亲耕礼。倒是从雍正以后呢，这个一亩三分地这就成了这个一个到仙农坛举行亲耕典礼之前，先在这举行一个排练。 等于是在中南海西南侧的这个丰泽园里头，这里头呢是有几亩稻田，是吧？ 对，有几亩稻田， 也有几间小屋，然后有点这个田园风光，有点乡村野趣。所以在这个康熙雍正开始呢，在仙农坛进行这个亲耕礼之前，就先在这个丰泽园后面的这一亩三分地上举行这个叫衍耕之礼。 对，衍耕之礼。而且这个皇上就是这一亩，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耕种呢，是动真格的。不是说到那儿做的仪式就行了。这个一亩三分地里边打下的这个粮食呢，他是要还是要向这个宛平县纳税。因为咱们北京这个以中轴线为界嘛，东边是大兴县，西边是宛平县嘛，因为过去没有东城区西城区，就是大兴和宛平，因为正好这个中南海仙农坛不论哪块一亩三分地都在这个 宛平县， 都在宛平县管辖范围之内。所以这宛平县还派人来收这一亩三分地上的税收。 真给。 对，真给。这是正式的一个这个手续嘛。这个中南海就是这个娘娘贵妃他们养的蚕，然后织的一些丝织品吧，也是动真格的。也是他们自己真穿，然后做出了这一些布匹啊，真是说真能用，有实用价值，不是说做做样子。 这还挺有意思的啊。那么除了刚才您给我们提到这些像瀛台呀，还有这个中南海的这个丰泽园后面一亩三分地呀，以及这紫光阁等等之外，中南海里还有哪些值得我们了解的地儿？它又跟哪些历史事件有关联呢？ 中南海呢，大家就是比较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水边上嘛，这个建筑。比如说刚咱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紫光阁，然后还有瀛台，实际上在这个中南海西北角，然后曾经慈禧啊最早是打算在那儿单修一个这个园林，但是后来可能钱不到位吧，然后也没修成，最后等这个慈禧已经 去世了，然后又把这块地划拨给这个醇亲王载沣，就是在那儿修这个摄政王府。 嗯， 哎，当时摄政王府呢，您知道这个宣统呢就在位三年，就是等于给他爸爸修的这个摄政王府呢都没有完工。 嗯， 然后清朝就结束了。 嗯， 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的渊源在里头哈、啊、 对， 嗯， 这个摄政王府后来就是进入中华民国后又成为这个徐世昌在这里这个是办公，他当总统府来用，然后像北洋政府的这个陆军部海军部，还有这个1928年以后这个北平市政府， 嗯， 也曾经在那办公，也现在当然都是咱们这个国务院办公区。 嗯，他这也是有这个办公的这个传统是吧？ 对对对。 啊，那么说了这么多有关紫光阁还中南海里其他建筑的历史哈，那么邓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南海还有它的这个前身叫西苑哈， 嗯， 那么也它应该也算是这个皇家园林了是吧？ 嗯， 那它和这个圆明园啊颐和园这些皇家园林相比，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在哪里呢？ 嗯，圆明园、颐和园呢，一个最直观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您看圆明园跟颐和园都在咱们海淀区，然后等于中南海在咱们西城区。 嗯， 就是中南海离中这个办公区比较近，因为主要的这个政府机关，离这个要处理起政务来应该非常方便。皇上在这个紫禁城里的过日子。他走就是坐火车也不是也只不过是 1.5 公里嘛，三华里嘛， 嗯， 就是来回穿梭的比较方便。他不像说颐和园和圆明园啊离城里啊在古代就稍微有点远了，因为你出西直门你不论是骑马还是坐轿得走一会儿呢，因为那会儿四号线也没通嘛。 嗯嗯嗯，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比较这个在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皇家园林、啊、 对，比较方便，而且它方便于这个避暑纳凉，比较凉快嘛，因为紫禁城里树特别少。 嗯，它也算是应该说目前来讲保存的比较好的一处皇家园林了吧。 嗯，对，这个中南海算是比较保存的比较好的这个园林了。 嗯 嗯，这个这我们的中南海还有一个建筑啊，我刚才我想说它就是说这个怀仁堂。 嗯， 怀仁堂就是原来这个叫在清朝的时候叫仪鸾殿。 嗯， 仪就是这个仪式的仪。 仪式的仪。 一个单立人那个仪。鸾就是金銮殿那个鸾，叫仪鸾殿。慈禧呢就是在这儿居住了很长时间。因为他把这个光绪囚禁在这个瀛台了嘛，然后慈禧就是在这个仪鸾殿，但现在叫怀仁堂。 嗯， 在这儿办公。 嗯，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像这个中南海啊紫光阁，尤其是中南海啊，它在历史上能有这样自己独特的这个位置呢？ 中南海有独特的位置，它主要我觉得起决定因素的还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地理位置比较比较居中。它这而且这个它修建的比颐和园和圆明园都早，它从明朝开始这儿就有这个在这儿就有政务处理机关了。 嗯，那么中南海呢可以说是中国最具生命力的一组建筑之一了哈，而且它一直和近当代中国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对它多一些了解少一些误解，我们也就更贴近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了。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邓海春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我们了解了紫光阁，也知晓了东南海中南海，这其中应该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历史文化故事。我想大家也是很希望更多的能够了解这些。 对，我知道的也就是一些皮毛吧。欢迎这个广大听众给我指正。 对他多一些了解，我们就能够少一些误解。好， 嗯， 非常感谢邓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啊，谢谢您。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紫光阁300年兴衰的见证者， 清朝入关前，满族人原生活于冰天雪地的世界，入关后对于冰雪的情节一直不曾改变。在清代，冰上体育运动颇为盛大，乾隆皇帝说冰嬉活动为国志所重。所谓冰嬉，就是冰雪的冰，嬉笑怒骂的嬉。冰嬉是清代宫中流行的众多冰上活动的统称，它既是娱乐活动，也是军事操练，故有国俗之称。内务府预备冰鞋、弓箭、球架等项，每年十二月天寒地冻，届时清朝宫廷就在西苑三海举行一年一度的冰嬉活动，参加冰嬉的人员至少在1600人以上。冰嬉三海是清代盛时的文化娱乐，也是皇家不忘根本的表现。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 清朝每年十二月份都要举行的文化娱乐活动是冰嬉，您答对了吗？ 哎，这个冰嬉，我看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哈，这冰天雪地的可不就是这个最有意思了吗？好，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再次感谢邓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哦嗯、 好了，朋友们，那么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那么再给您预告一下，从今天晚上7:30开始。1月22号到1月28号晚上的7:30到9点，我们会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那么这个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第二天的7:30到9点，也就是我们日常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时间了。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互动。这个节目同时也是在每天晚上7:30到9点在 BTV 新闻频道进行直播。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

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1775的朋友说啊，真的是想不到进口的海参十几块钱就能够吃到了，而且还送四斤多的驼毛贝，要不是你们的老会员，我是真不敢打这个电话。确实啊，没有我们做不到，只有您想不到，这一批次的海参呢做到了这样的价格，首次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元带回家三盒600克的野生淡干海参，每一头只要15块钱。 提醒大家，我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保证都是进口的海参，保证呢每一头海参啊都是淡干的，所以呢打算送给父母、给孩子、自己吃的朋友们，现在新春特惠的好机会，花1999元直接可以买回家三盒，总共是600克的淡干海参，还送到一只海参焖烧杯和一床100粒驼毛被，玫红色的礼袋包装，送人自用都可以。关键是啊，吊牌上明明白白的写着2980元，所以别犹豫了，现在就下手，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